可以话系咧，即系唯一喺区内咧就系有增长嘅主要经济体啦。咁啊，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讲到话，而家咧大湾区系有成7,000,000嘅人口噶，个市场咧就当然亦都比香港大好多啦。咁所以咧，去到发展一啲嘅大湾区嘅政策咧，系有道理嘅。咁但系另一边厢咧，有啲人就会认为啊，其实你喺施政报告嘅咁开初已经讲咁多，真系嘅政策高于咧就香港本地民生嘅政策。有啲人会形容佢系一份嘅大湾区嘅施政报告。各位听众又点睇咧？大家点睇呢份嘅施政报告咧？有冇一啲嘅措施系惠及你嘅咧？对于施政报告都着墨喺中央啊，同埋大湾区都唔少嘅篇幅啊，大家又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26日朝早10: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表示将会恢复每个月嘅质询时间，到立法会回应议员嘅提问。 其实行政立法嘅关系系可以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为市民做实事。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都能够延续这一种的现象和这一种的关系。 他又提到说他们之前提出的意见已经成功争取成为政策，有议员希望自己的建议都可以得到关注。实政员卓田北辰， 我希望我今天跟你提出的建议，你下次来呢你都会提下我的名字，因为你回应了，我不会害你的， 咁所以我會記錄在案，下次我再講今朝嗰番説話咧，我會提田北辰議員嘅嚇。不過講一句笑話咧，田北辰議員你都害咗我噶啦。你琴日好似話我呢本施政報告係爭取連任嘅施政報告，你已經害咗我噶啦。我冇呢個意圖。 中午12:00，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聽日會刊憲賦權醫生要求懷疑感染新型肺炎人士進行檢測。 我哋係同相關嘅醫療界別咧，係團體嚇同埋組織嚇去向佢哋介紹有關我哋法例嘅要求同埋嗰個整體嗰個流程啊細節。咁私家醫生方面咧，其實個反應咧都係相當正面，亦都會全面配合我哋嘅工作嘅。 下午4:00。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决定全体现职公务员一次过进行宣誓同签署声明。 如果签署声明作为一个即系确认，本身都系确认一个公务员一贯嘅责任咧，即系如果去拒绝嚟去做即系签署声明咧，系咪都系即系令到人会去产生一个怀疑？对于呢个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系咪不能够接受咧？ 4:30。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是本地个案，当中13宗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谈论施政报告。大家对于施政报告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打来1872311，有没有什么措施是令到你可以受惠，又或者令你有不满的地方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关于这份施政报告，都请来一些政党人士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有自由党的党魁立法会议员钟国斌。钟国斌你好。 喂，系陆宇光好。 你好啊，我不如首先喺呢个讲施政报告措施之前咧，讲讲今日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嗰个情况先啦，好嘛？咁啊，特首就讲到话咧，就而家嗰个嘅，即系佢会形容啊，而家个立法会系一个理性务实嘅立法会啦，又话咧就会恢复翻咧就嚟紧系一个月一次嘅快问快答啊。咁见到会上面气氛咧，即系今次因为系民主派总辞之后咧，都冇咗即系少咗一啲滋扰嘅一啲声音啦吓。咁都见到有唔少议员咧都同特首都有好多嘅互动啦吓，例如话特首咧就喺开场白咧都系点出咗好多议员嘅名啦，话佢哋嘅一啲建议咧都成功咁摆咗落去咧政府嘅施政入边啦，你会点样形容今日嗰个嘅气氛啊？ 咁呢个喺嗰一个正常嘅议会系应该系咁嘅，亦过往咧，即系例如我系2012年开始做呢个立法会议员咧，当其时嗰个就算有泛民喺度咧，嗰个议会都系相对 大家互相尊重啊，真係問問題啊，等行政長官去回答問題。當然當其時嗰個行政長官就係梁振英啦，咁呢個先係正常嘅議會嘅議政嘅情況㗎嘛。你如果唔係大家睇到過往一年或者半年咧，嚟到淨係喺度示威啊、舉牌啊、互罵啊，咁呢啲係冇意思嘅，絕對即係整體香港個社會係冇作用、冇作為停頓，咁係咪大家想見到嘅嘢咧？ 嗯。咁但系特首咧都明言咧，今次系即系譬如施政报告其中一个重点系呢个非住宅物业设立啦。咁佢都明言讲到话，如果唔系民主派总辞咧，佢唔会使出呢个设立呢一招啊。咁以及咧就系佢亦都喺立法会嘅人事编制嘅提案之中咧就系撤回晒。咁咧大家都会见到啦，明日大屿咧好快就会上马啦。其实咧都见到系咪政府有意见到啊，即系民主派总辞啦？好多嘢咧都可以顺顺利利通过。 嗱，因为十月中我哋今次开会咧，虽然系一个延续一年嘅议会时间，但系泛民咧就将所有咧过往啊系冇争议性嘅任何嘅议题啊或者政府嘅议案咧，都喺呢个内委会成立呢个法案委员会。咁呢个佢哋亦表明咧，就系摆明系要拖嘅啫，就冇乜意思嘅。因为好多时咧，最终咧去到投票嗰刻咧，佢哋都系支持嘅，只不过佢就压时间。咁啊，当然呢个系浪费个议会时间，浪费社会嘅资源各方面啦。咁当如果好似你正话提及个撤立嘅问题咧，咁佢哋到时成立啲委员会就压住咗嗰啲时间咧，事实上系未必做到嘅。咁啊，喺呢啲咁嘅經濟環境，係咪嗰啲非住宅嘅物業，而家咧好多時，尤其是啲鋪咧，跌咗成40-50%。咁有好多做生意嘅，都係攞自己啲物業啊、個鋪啊、香港個銀行嗰度攞啲資金嚟運用。如果而家咁緊急嘅情況，個個都短缺嗰個現金流嘅話咧，賣自己的物業都好常見。但係如果有辣椒嘅話咧，事實上令到嗰個買賣成交咧係困難好多嘅。咁而家撤咗難咧，我相信嗰個未來嗰個非住宅物業嘅成交會得即係多咗啦，咁令到大家個現金流咧可以捱得住啊！即係過即係呢個咁困難嘅經濟環境，即係當然呢啲可能係做生意嘅朋友先清楚明白嘅，一般市民如果係打工嗰啲唔會明白呢個環境。 OK， 所以呢個係事實上係有幫助嘅。咁至於你話公務員即係撤銷公務員開位呢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2017年咧，公務員嗰個團隊個數量咧係17萬多，已經膨脹到19萬多，即係短短兩年間咧升咗成20000多個職位。而家仲政府仲話要加位喎，我哋睇到咁嘅經濟環境，你加位，仲要佢冚唪唥加啲首長級嘅位，講緊係個20多萬人工一個月嘅。喂，你市民係唔係真係需要先 ？OK， 係咪？所以呢段時間。即係建制派好多意見，叫政府喂，你拎嚟我都係覺得未係適合嘅時間，咁同特首講，咁佢一次過清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我嘅鍾國斌嚟，都想問翻你咧，今次即係施政報告嘅一啲內容啦。嗱，今次咧就係都花咗幾多篇幅咧，去到談及中央支援香港嘅措施啦，同埋一啲嘅大灣區嘅融合嘅政策啦。咁其中一個咧，都大家幾關注嘅就係、是、粵港澳大灣區嘅青年就業計劃啊。咁就話會資助咧，就係、是、本地同埋大灣區裏面咧都有業務嘅企業咧，去到聘請本地大學畢業生喺大灣區嗰度工作。咁啊，當然咧，即係嗰個嘅補貼咧都係有噶，咁即係有10000蚊嘅補貼啦，咁亦都係要求嗰個工資咧去到20000多蚊噶。咁聽落咧就喺工資方面咧就可以彌補嗰個差距啦。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話啦，其實呢啲青年人喺香港，如果留喺香港嘅話，可能咧對香港嘅創科嘅發展咧都有好大嘅貢獻噶。咁而家支援曬佢哋上曬大灣區工作。咁好似有一個俾人個感覺就係輸出人才上大灣區咁，即係當然啦，即係都係同一個大灣區都有一個即係經濟嘅互補啦。但你擺曬啲人，即係送曬啲創科青年啊，即係其中好多都係創科青年啦，上大灣區嘅時候，咁香港會唔會流失咗人才啊？ 咁呢個啊，俾多個選擇嗰啲年輕人 即係佢有興趣肯去大灣區發展嘅，或者佢亦睇好未來中國嗰個前景嘅，咁啊俾多個選擇佢哋啫。咁、那個選擇權始終都係喺翻個年青人佢自己嘅手上嘅。咁即係尤其是啊呢段時間，大家知道個經濟環境差，18歲至25歲嘅年青人嗰個失業率咧係超過 20%。即係例如整體普通，即係整體香港就 6.4 啊，咁但係如果淨係計嗰個年齡層嗰啲咧，係超過 20% 嘅。咁喺咁嘅環境之中，咁你年青人又是啲大學生啱啱出嚟畢業嗰陣時，佢揾唔到嘢做，係會令到佢哋咧係會沮喪嘅，或者即係打沉佢哋嗰啲，就話喂，我咁辛苦苦係咪讀完大學翻出嚟，都揾唔到嘢做喎。咁而家如果可以喺大灣區唔同嘅地方，尤其是當然係深圳啦，咁啊亦有一啲嘅龍頭啊，即係科技龍頭嘅大企業可以請香港嘅人才嘅話咧，咁多個選擇俾佢哋揀嘅話，呢個都唔係話一個差嘅安排嚟嘅。加上如果你正中央政府而家有啲好嘅優惠政策俾港商未來喺大灣區發展嘅話咧，呢、這個好多港商都可能會繼續喺即係廣東省啊各方面咧，就繼續開設新嘅公司啊，發展新嘅業務啊。咁請翻香港人咧，亦好正常嘅。咁、 okay. 當然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根本大灣區喺我哋港商人講一啲都唔陌生。二三十年前我哋已經喺嗰度開廠做生產，只不過而家我哋梗係唔係話繼續即係叫啲人去做工廠啊？即係如果我哋本身已經有基礎喺過往叫珠江三角洲啊，而家叫大灣區啊嘅話，我哋繼續有公司喺度。如果有機會發展嘅，我哋都希望請翻啲香港嘅年青人。即係呢個只不過都係多個機會俾佢哋選擇咁解嘅。 嗯 ，OK。好啦，另一方面咧，就要睇呢個嘅財政嘅運用啦。嗱，而家大灣區嘅措施咧，有幾個咧都係要香港同埋內地一啲嘅城市咧去到合作嘅，譬如話係創科方面啦，香港同深圳合作一齊做一啲嘅創科園區。咁而家都講到話咧，一啲最快嘅項目、首批嘅項目咧，可能係要由香港嘅科技園去到承租嘅。咁第二咧就係譬如話珠海機場，而家香港嘅機管局話會入股珠海嘅機場。頭先講啦，即係譬如青年係北上去到大灣區嗰度就業又好、創業又好，都係有政府嘅資助喺度嘅。咁有啲人就話啦，其實呢啲嘢可能係喺即係個地方係即係投資嘅地方係喺內地，點解要政府香港嘅政府出錢咧？係咪話送咗啲錢上大陸咁解咧？ 咁啊，你嘢就可以兩邊睇嘅啫。 嗯。 咁如果即係正話所提及，如果鼓勵有啲年青人，佢亦願意翻國內或者大灣區嘅工作。咁最初當然大家都知道咧，可能即係內地嘅工資就相對可能最初係比香港低少少嘅，咁個吸引力未必高。咁如果政府有啲資助，就令到嗰個喺嗰邊工作嘅工資咧，就相對有吸引力嘅話咧，就令到有一部分嘅年輕人可以考慮啦。當佢適應咗即係內地嘅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嗰陣時，佢可能喺上面創一番事業都唔定嘅。咁呢個係即係有少少扶一扶佢哋咁樣嘅睇法。咁你話珠海機場咁啊，你知而家實際上咧就好多我哋啲貨咧都已經陸路嚟到香港再轉口去世界各地，就嚟香港機場。咁香港機場個成本係高嘅，咁你變咗個競爭力咧就當然冇咁冇咁大啦。但如果有部分嘅貨咧，喺珠三角或者大灣區嘅貨，就去咗珠海機場，再有經過即係喺來自即係國內世界，即係國內唔同嘅地方咧，就飛咗落去珠海機場，之後機珠海機場拖過嚟香港嘅國際機場咧，嗱呢個成本就會低咗好多，同埋咧個貨量可能就大咗好多，呢、這個咧就可能更加令到香港嗰個貨運業咧，尤其是空運嘅貨運業咧，更加蓬勃。咁以往就做唔到，因為冇港珠澳大橋。咁如果以往就經虎門大橋嘅話咧，淨係塞車都可能塞你五六個鐘頭。咁而家咧就將嗰個時間就縮短咗，起碼咧就慳翻三四個鐘頭。 咁呢個對於香港嘅物流業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 嗯，你點樣睇咧？而家施政報告對於香港嘅定位啊，就係即係講緊話咧，就係要融入國內嘅雙循環啦、內循環、外循環啦，以及咧即係融入大灣區個發展啊。咁有啲人甚至形容今次係一個大灣區施政報告添。咁香港將來嘅發展係咪只能夠即係靠曬大灣區啦？仲有唔夠一分鐘時間啊？ 咁當然唔會啦，即係香港不嬲都係一個外向型同國際接軌嘅地方，但係你知而家即係歐美嘅嗰個經濟環境仲係差嘅，咁但係你點樣可以淨係依靠西方世界個經濟體系咧？咁如果國內嗰個經濟體系亦係發展得好嘅話咧，只不過我哋多即係除咗做外國生意，就可以做埋內地嘅生意解啫。 嗯，好啊，唔該曬。 雙重效益。 OK， 好啊，唔该晒钟国斌，多谢你吓。 OK， 多谢。 钟国斌咧就系自由党嘅党魁，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大家对于施政报告有咩意见呢？尤其是头先我哋讨论到嘅一啲嘅涉及中央同埋大湾区嘅一啲政策，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5宗属于本地感染，6宗是输入个案。在本地个案当中，13宗感染源头不明，其余62宗和之前的个案相关，包括59宗和歌舞群组有关，令到相关群组的累计个案增加至311宗。至于6宗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一名罗马尼亚海员、2名美国空中服务员，其余3人分别由英国、俄罗斯和仰光抵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当局决定一次过进行现职公务员宣誓和签署声明，不会分阶段落实。当局正是咨询律政司意见，如果有现职公务员不签署，管方必须采取的跟进行动。他强调，如果拒绝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属于较严重的事情，升迁一定受到影响。大細節要同律政司溝通。被問到有關做法會唔會影響公務員政治中立，聂德权话：政治中立嘅意思唔系站着唔支持政府，又唔帮忙。至于日后公務員参与集会会唔会被指有违承诺，聂德权话：除咗特定职系嘅人员，其余公务员有自由参与集会，最重要系唔违法，亦都唔会令人觉得同公职身份有冲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政府密切留意物业市场发展，目前睇唔到任何数据或者事实支持改变需求、投资或者炒卖管理措施。陈凡在施政报告记者会上回应楼市辣椒的时候说，差饷物业估价署第三季数据显示，供楼支出占家庭入息中位数77%，比去年同期的73%高。另外，部分一手楼交易去得很快，楼价向上。陈凡又说，目前私楼占本港住宅楼宇54%，可见市民想有自治居所。住房是市民的刚性需求，政府要为有居住需要的家庭提供适切居所。正在南韩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双方就中韩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交换意见。王毅说，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韩双方增进彼此友好聯繫和夥伴關係，他向文在寅轉達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口信，認為和文在寅的友誼和互信非常重要。文在寅說，願意繼續和中國合作，持續推進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他對中國至今在半島和平進程中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和合作表示感謝。

李生你好。 你好，系啊，你好。我主要想回应啱啱钟国斌咧，佢有两点就系啱啱你所讲嘅，第一就系、是青年人上大湾区资助佢哋就业，就因为青年人而家喺香港嗰、那个就业率低啊，搵唔到嘢做。咁点解唔系本地资助计划嘅？嗱、即系而家香港咪有一啲叫做失业嘅资助计划咧，就系、是、政府俾一笔钱，而公司亦都俾一笔钱去请一个失业人士，等香港开多一啲工作机会。青年人点解唔系留翻喺香港开工作机会俾佢？相反，你系送佢上大陆，等佢喺大陆帮内地做嘢、嗯，你攞钱去送上大陆，要佢帮大陆做嘢。 O K， 第二， 你继续下， 系好好多谢。第二就系钟国斌咧，就系啱啱所讲咧，就话珠海机场咧有助香港嘅国际线发展啊！我啱啱晏昼咧就系听你哋嗰个节目咧，有一位专家嘉宾剖析咗啊，就系、是、因为珠海机场喺内地系一个偏远嘅机场，佢而家已经系落成咗咁耐咧，咁多年都系亏损。而点解呢？就是因为佢哋开唔到佢哋嘅国际线，攞唔到佢哋嗰个国际线货运物流。而家你香港政府摆钱投资落去一个亏损嘅偏远机场嗰度，帮佢开国际线。咁香港国际线、 okay. 香港国际物流货机冇生意啦。内地货物唔使落嚟香港啦，你帮珠海机场开国际线，等佢哋运货去外国。 O、okay, K， 好啊，多谢晒李生嘅电话吓，咁不如我都听埋苏先生嘅电话先。苏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啊。 今次施政报告嗰度咧，就系冇提嗰个伤残人士同啲老人嗰个院舍问题咧。近年咧，佢哋有好多嗰啲喺学校一离开咧住院舍嘅，一出到嚟就冇院舍咧，跟住要翻屋企嗰啲咧。已经好多单惨剧发生噶啦，咁我发觉咧，香港政府咧有好多嗰啲机构啊，各方面咧有可以嘅低层嗰啲咧，已经几十年就可以重建嘅本身。 嗯， 如果佢重建咗之后，譬如你得三层四层嘅，你重建三十层都好啊，十层我嚟吸引啲年青人俾院舍佢啊，即系做宿舍。咁十层啊租俾嗰啲中产又好，十层咧就爱嚟做呢个院舍。 嗯，我睇翻咧，其实施政报告系有嘅，即系有讲到话咧，就嚟紧都会要求一啲嘅公营房屋咧，就拨出一啲百分之五啊，5%嘅总楼面面积嚟做社福设施用途嘅吓。 但系都系唔够啊！你成十几万喺度等紧， okay. 你重建最好，我发觉重建咁你点样吸引啲年青人咧？你最好咁啦，四五层重建佢。跟住十層咪俾年青人啊，我嚟做院舍咯，即係做宿舍啊。 Okay. 咁十層啊，我嚟做院舍，十層咧就我嚟租俾啲中產嘅咯。 嗯，好啊。 全香港、九龍、新界好多呢啲咁嘅院舍嘅。 好啊，多謝曬阿蘇先生嚇。我哋聽多位聽眾，有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啊，你好，我姓李嘅。 係，請講。 我就剛剛退休啦。咁咧，我以前嘅行業咧都係科技嘅，就係、是、做研發啦、生產啦咁樣嘅。咁我今日聽到政府佢哋嗰個嘅講法，同埋琴日嘅講法咧，我個人認為咧，字眼點樣去講送啊，或者點樣我就唔喺度即係特別去深究，即係研究佢啦。但係我就覺得依家大灣區又如果係有呢個 infrastructure， 有呢個咁好嘅基地咧，香港人能夠去參與咧，件好嘅事嚟嘅，特別係年青人喺香港。做讀呢個高上高等教育，如果佢哋讀科技嘅嘢，譬如讀電子啊、電機啊呢啲嘢咧，佢一定要有個基地去學。 嗯， 喺大陸咧，呢、這個基地咧係唔係話去到嗰度去咁遠，而係乃係因為佢嗰度周邊好多工業、好多研發嘅協力嘅工廠公司就一齊喺嗰度，就唔係你。可以喺香港獨善其身喺度做嘅、 嗯， 我相信依家香港好多呢啲咁嘅公司咧，佢都需要大陸嘅市場去幫佢哋研發，或者一齊研發，或者係甚至用佢哋嘅市場嚟到去實現佢哋嘅嘢。所以我認為咧、嗯，政府去做呢一個方向咧， 亦都係啱嘅。 但係阿李先生，我都想問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聽你咁講，應該都有喺一啲內地嗰度做生意嘅經驗，係咪啊？ 有嘅 嚇。咁、我想問嗱、譬如而家咧，真係咧，政府用公帑去到資助呢啲香港青年咧，就想去做大灣區度做呢個創科工作。咁但係對於香港嘅創科發展嚟講，有啲乜嘢嘅幫助咧？佢哋會唔會話真係喺大灣區做下做下就落地生根啦？咁其實對於香港個幫助喺邊度咧？ 其實咧，兩個地方咧，如果我哋將佢咧一刀切咗佢咧，咁你嘅講法係絕對啱嘅。但係我相信咧，科技又好，工作又好，西瓜係挨大邊嘅。如果嗰邊有工作嘅話，我相信我哋年青嘅時候，我哋因為冇辦法，我哋都要喺香港生活，都要喺香港做嘅時候，香港當時咧係歐美各個國家，或者係甚至係台灣好多都嚟香港設廠，於是乎香港就會成立到有一班咁嘅人去做呢、這個基地，喺呢個基地發展。咁你話啲人去到嗰度會唔會唔翻嚟啊？我相信唔會，因為點解咧？香港將來咧，我相信佢哋係冇呢個 infrastructure 去再做工業，特別係研發嘅工業，甚至係工業界裏面佢哋都明白嘅。 Okay. 所以香港其實係一個咩地方呢？可能係服務業啦，或者金融業啦等等嘅其他嘅。咁、 okay. 而呢兩邊咧應該係互相互補嘅。咁你要了解啦。咁如果大學咁多 faculty， 佢哋嗰啲工業啊、研究啊、嗰啲工程師嘅學會啊，或者點樣，佢喺度如果冇工種嘅，咁又有咩意思咧？ 好啊， 要將嗰啲咁嘅工，即係工業會取咗去取消佢咧。 OK， 啲人就話不如喺香港做。香港嘅事實就係冇呢個市場。 OK， 好啊，多謝曬李先生咧，都講咗佢嘅一啲自己過去嘅工作經驗啦，同埋佢自己嘅一啲觀察嘅。啊，大家又同唔同意咧？嚇，即係頭先阿李生都講話，即係嚟緊可能一啲嘅工業，即係香港都冇難以發展工業啦。咁可能去北上去到工作，甚至將一啲嘅研發啊、一啲嘅市場一啲嘅市場工作啊，都擺咗喺內地嗰度，係咪真係一個趨勢咧？都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 㗎。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o again. 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发音嘅问题啊，唔系有人问萧叔嘅，今次纯粹系我听得多咧，想同大家呻一呻嘅啫。OK，D I D did 跟住 U Y O U did U 愣埋之后，唔系读 did chew。OK，you don't say did chew。听我读一次 ，did you did you did you。Okay, did you, did you, did you, Jew, Jew, Jew, okay. So, 咁我有咩例子呢？譬如 did you do it? Okay, did you do it? 咁就你有冇做呢件事？ Okay, did you eat it? Okay, 你有冇食到呢样嘢？ Okay, did you, 记住 did you 愣埋嘅声音震动喺度嘅 did you, did you, did you, 就唔系 did chew, okay, 唔好 chew 啦 did you.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老友我 撑你。大家好，我系李文足球队嘅教练陈晓明。喺过去嘅疫情，本地足球因为联赛停止、球场关闭，甚至球队退出。对球坛造成严重打击，几经辛苦，新一季港超联开锣啦！希望球赛唔再受疫情影响之余，亦希望球迷入场支持自己喜爱嘅球队，一起支持香港本地足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48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的。谈的就是施政报告，也提到就很多是篇幅是讲到呢是一些融入大湾区发展的政策，大家怎么看呢？电话旁边有民主党的副主席尹兆坚。尹兆坚你好。 Hello. Hello， 宇光， 系你又点样睇？即系今次大湾区施政报告啊，都有好多即系同涉及中央同埋大湾区嘅政策，你点睇啊？ 系好多人都系咁误解咗嘅，其实一睇见呢份施政报告，觉得系大湾区融入报告嚟嘅。咁你见到佢先唔好讲内容先啦，纯粹你睇篇幅咧，系啱啱好有一半咧，就系讲咗如何融入大湾区，如何无论喺经济上边。或者我哋就算佢後半段所講嘅政策，其實無論經濟啊，以至就業咧等等，其實都係融入大灣區噶。你講嗰幾句例啊，連青年就業都係要靠大灣區。我哋香港培育出嚟嘅大學生係要叫佢哋翻去報效國家嘅，喺國內去做嘢。而如果唔夠人哋唔請佢，我哋甚至補貼俾佢請佢喺國內做嘢。咁我奇怪啦，呢份咁嘅施政報告唔係香港嘅施政報告咩？咁就算你要借助其他地方或者鄰近嘅國內城市都，你都要對香港有效益㗎嘛，係咪？我哋啲人才點解由我哋香港嘅資源培育出嚟嘅人才，我要貼錢俾佢去到服務國內嘅其他城市？咁我哋得到咩益處咧？從呢個角度你都諗唔通嘅，你覺得佢係好倚重咗喺各方面。 特首有解釋嘅，即係譬如話講到咧，就係即係而家中國內地係喺疫情底下咧，就係唯一有增長嘅主要經濟體啦。咁同埋講到話，大灣區有成7000万嘅人口，咁市場就一定比香港即係大得多啦。咁而另外就亦都睇到而家即係香港嘅青年人嘅失業率咧，都係偏高噶。咁所以都係讓佢哋咧就係多一個選擇啦。咁林鄭月娥自己即係譬如都講到話，即係佢可能会翻嚟香港啊，或者系去到外地咧，都冇所谓嘅，即系俾佢去到选择咁解。 其实呢个讲法有少少本末倒置嘅，即系作为香港嘅特首，你第一个要做嘅嘢，其实系如何令到香港嘅经济，无论我哋嘅产业可以振兴，令到而家我哋失业系当然系情况系事实啦，各行各业以至跨年龄层都系啦，而年轻人尤其严重。点解唔系我哋要喺香港本地运用我哋嘅优势？当然你可以借助国内某一啲嘅优势，配合到我哋。令到我哋嘅年青朋友可以喺香港繼續安居樂業就到業啦。咁而家如果佢呢個邏輯係通嘅話咧，咁香港咪會長期會掏空人才、掏空資金啦。我哋每一年用多錢去培育呢啲嘅大學生，畢業之後我哋話因為而家香港本地就業唔好啦，咁你不如翻國內去做嘢啦咁樣。咁甚至我貼錢俾你去大學做嘢，我睇唔到個當中嘅邏輯係點咯？點解唔係反過嚟運用香港嘅優勢或者？創造一啲香港獨有嘅產業，運用我哋嘅優勢，去到令我哋嘅年輕人睇多啲嘅就業機會咧。 除咗青年北上就業之外咧，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即係同內地相關嘅措施咧，就係今次喺呢個延後發表嘅施政報告裡面提出嘅。咁包括係金融方面嘅互聯互通啦，即係機場方面嘅同珠海嘅合作啦，創新科技方面嘅同深圳嘅共同創立啲嘅創科園區啊，以至港車北上等等，或者即係港商開拓內地市場等等。都系先于咧，就系即系比较喺早段嘅演辞里面咧，去到交代嘅。你点样睇呢啲咁多即系香港嘅定位啊？喺而家呢个嘅施政报告里面，你点睇到香港嘅定位咧？ 我觉得呢份施政报告好似系有多少政治含义比较强啲嘅。对于林郑月娥嚟讲，大家都明白啦，仲有年半系佢任期。如果佢有意去到真系好似江湖风声传啦，佢有角逐连任咧。呢份可能係佢最後一擊要表態嘅嘢，咁所以如果純粹用香港， 佢話佢冇諗過啦，佢話佢冇諗過。 咁佢上屆都咁講嘅，佢上屆都話佢從來冇諗過嘅。咁如果用今次呢份嚟睇咧，後半段真係講香港嘅政策咧，其實好碎濕濕嘅，甚至好多係舊嘢，講咗幾年嘅施政報告翻炒之後，就會有個大嘅承諾話實做到咁嘅啫。咁但係佢又擺得好重喺前邊，就住點融入啊，政治含義比較強啊，向中國。即一國完全靠攏呢個姿態，我俾我感覺上佢係想宣示一咁嘅信息啦，唔知係同佢連任個目標有冇影響啦？呢個俾我覺得比較強烈嘅信息係咁啦。第二咧就係、其實佢前面講嗰堆嘢，你細心睇下咧，都唔係咩實質嘢嚟噶。例如佢話加強同埋粵港澳嘅部委、省市嘅領導去到合作，佢都係促進咧香港嘅港商嘅發展機會。又促進有關嘅機制對接機制，好虛空泛、好虛嗰啲嘅説法。其實如果我哋佢一咁講，我原一路聽，我覺得我諗起以前嘅 CIPA 喎，其實唔係同一樣嘢，有乜分別啦？咁如果用嗰個做例子，個 CIPA 咪炒曬粉咯？香港嘅專業人士其實分唔到一杯羹。我舉一個例子，就住 保險業又好，或者法律啊各方面嘅專業，其實上到去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發展好困難嘅，好多掣肘嘅，甚至乎嗰個國內保護主義都幾大嘅。你要自己真係去到一家主去到做咧，都幾難嘅。一定要係喺同人哋合作啊，喺人哋之下去做。其實好多人都灰頭土面翻香港嘅。咁我就覺得呢一類嘅經驗話俾我哋聽，佢呢個承諾似乎就唔好實質啦。我當佢係真心咁做都好啦，似乎。唔係俾唔到我哋信心咯。 嗯，嗱，講一講咧，即係而家嗰個嘅情況啦。咁你已經係提出咗辭職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實係無論係尋日嘅宣讀嘅工作啊，以至到今日咧出席立法會嘅答問會咧，咁在場都係只係得建制派同埋即係兩名嘅非建制派啦。咁佢阿林鄭月娥咧都有提到咧，就係話形容而家嘅立法會咧係理性務實啦，嚇，亦都話係能夠順利宣讀咧個感受好深啦，亦都咧話會回覆翻咧嚟緊一個月一次嘅快問快答啊！你點樣睇呢啲嘅舉動咧？ 我覺得林太第一個信息俾我覺得佢其實係毫無悔意，冇反省過自己啦。似乎佢都係冇諗過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佢交呢份報告亦都唔係一份高質素嘅施政報告，反過嚟係一個投誠報告啦。而最慘一樣嘢咧，佢有種金魚記憶嘅表現啊，就係、是、喂，其實佢上任之初咧嗰兩年咧，施政報告佢都讀曬嘅。咁佢諗下呢個坐過山車嘅狀況係邊個製造嘅先？佢作為特首，佢有冇嘢即係做得不足、做得唔理想先？點解佢一啲反省都冇？反過嚟呢，好似好樂意見到而家呢議會冇曬唔同嘅聲音或者反對聲音，直接咁講。咁咧一言堂之下就係好好啦。咁佢咪將我哋香港嘅立法會視為人大呢？即係要統一曬意見，俾佢所謂嘅順利施政，而實際其實等於呢。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民意监管之下去到为所欲为的呢，其实到最终这样去执政都是会付上沉重的代价的嘛。 他都是讲到话，即是现在是因为民主派的总辞，所以他都明言在这段期间就推出这个的非住宅物业那个的双倍重价印花税 是撤销了。他都讲到话，即是现在是一个即是理性务实的立法会啦，如果就是说半年前去问他，他就一定不会做的了。你又怎样看，即他趁这个的机会都推出一啲政策，一啲可能要修例嘅政策，系嘛？ 老实讲，而家冇咗真正嘅议会监察，基本上都系一言堂噶啦。建制派无论心入边中唔中意佢，你见到琴日啦、今日啦，大家都赞到佢好肉麻嘅。咁所以佢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嘅。咁但系我就即系忠告佢一样嘢啦。第一就佢自己都要讲说话，谂清楚佢曾经嗰、那个曾经过去讲过乜嘢啦。因为我哋啱啱总辞嘅时候咧。政务司司长又好，特首又好咧，都有讲过咧，咁样总辞法咧，其实唔理想嘅，甚至乎北京就话我哋闹辞嘅。咁但系而家佢又好似好享受我哋辞咗之后咧，带嚟佢片刻嘅宁静。咁嗰阵时我都即系佢弹出弹入，我都唔知佢开边饭。 你又点样睇咧？即系譬如佢喺施政报告嘅演辞咧，都花咗一整个篇章咧，就讲话坚持一国两制啦，都讲到话青年人嗰个守法意识不足啦，以及咧就系、是。后来咧，亦都喺见记者嘅时候都讲话，就无意咧，就再重启政改啦。你觉得系即系经历过即系一年几嘅一啲社会风波啊，同埋疫情啊，社会出现咗好多矛盾。其实呢份报告会对于呢个社会矛盾有冇任何回应啊？ 当然佢而家呢份报告系绝对处理唔到社会矛盾啦。我正话都提及到，而家香港面对嗰个唔单止系即系面对疫症或者过去嗰場嘅風波之後帶嚟嘅衝擊啊！而家我哋呢個係一個要解決嘅政治問題，深層次嘅政治問題，係社會矛盾嘅問題，而唔係佢自己所講嘅，即係做好佢嘅施政咁就可以解決咯。咁我自己個感覺就係、是，佢係無心去解決之餘咧，佢有少少喺我角度係扭曲咗一國兩制。其實佢不斷將一國兩制四個字掛喺口邊，但係你見到佢講出嚟嗰啲係全部係一國，係冇乜兩制嘅，包括佢強調國安法之後點樣好法。強調國歌法配合咗國旗國徽法之下咧，帶嚟香港嘅一啲嘅控制以及壓抑啊嘛。咁我哋而家香港正正個反彈就係嚟自呢度啊嘛。咁但係佢就好強調話咁樣嘅一國兩制咧就係好啦。呢、這個一國兩制係好明顯遠離咗香港市民過去幾十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落實之後一路聽見北京領導人對我哋嘅承諾嘅一國兩制，當時嘅一國兩制。 是河水不犯井水。當時一國兩制是馬照跑舞照跳，香港的生活方式和我們的社會制度是保持不變，咁似乎而家系走晒数咯。 嗯，好啊，唔该晒尹兆坚啊，多谢你。 唔该晒， 尹兆坚咧就系民主党嘅副主席嚟噶，咁都记得咧就系有传媒，即系林郑月娥咧都系出席一啲嘅今朝早嘅电台节目嘅时候咧，都有主持人问到佢咧就系点样会唔会对于即系计划紧移民嘅香港人嚟讲啲乜嘢咧？咁啊，林郑月娥都讲话，所以咧就特登咧就系加咗一个篇章，就叫做坚守一国两制，认为咧一国两制咧就系所有嘅基础啦，之后咧先。可以发展下去的。好了，我们听一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受到较早时鲤鱼门道意外影响啦，而家车龙都仲系几长噶。东行嘅龙尾排到北角码头，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就喺西湾河泰安楼。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即系出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69蚊系升咗2蚊。中国平安是90.9升了1.5，小米集团26.6升4.5，汇丰控股42蚊跌3.5，比亚迪股份189.9跌2.8，盈富基金26.94升1.6，吉利汽车22.9冇起跌，建设银行5.97系升8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永利投资、鼎益集团投资、平安证券集团控股、澳全思维控股和环球智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 WMCH Global、 豪江机电、 Most House、 现行建筑和伟进集团控股。恒指的即月份期货夜期是报26791点，跌7点，成交张数有1232张。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2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04，人民币6.57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7。港金就报1679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3.18美元，卖出价181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九展。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鲤鱼门道东行去将军澳道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观塘。到近油头角港铁站，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嘅中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观塘道近油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而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而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喺度，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喺直播室啊，周崇明你好， 你好， 系嗱，林郑月娥咧就系发表咗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不如都听听周崇明嘅总体评论先啦。 系，我谂即系好简单三个字，如果成份施政报告嘅主题咧就系向北望啦，系嘛，即系基本上系同大湾区嘅好多嘅合作都系即系成为嗰个焦点啦，吓。咁我覺得就即對我嚟講又唔係特別話究竟邊啲建議係好啊唔好咁，即係單單逐單要傾嘅。我覺得，譬如等陣會傾呢個珠海嗰個機場，咁我覺得可能都係好嘅，但係反而我最關心就係、是、喂，既然你講緊成個大灣區係一體化去發展嘅時候咧，咁點解要留翻個明日大嶼喺度咧？點解留翻條尾巴喺度咧？或者即係好吊軌地用一個一个讲法就是今届政府是坚持不会放弃明日大屿。 你觉得大湾区和明日大屿的关系是什 么？譬如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啦，我们支持2000个大学毕业生上去找工咁样啦。咁你估佢以后会不会住在明日大屿呢？佢需不需要在那里买楼呢？即是话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体系啊，很多的一些活动呢都是跨境的，甚至是离开大湾区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的。这个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呢，其实我们是不是咁需要仲是去即是注重在一个好局限在一个好地域性那种发展呢，好注重那个一些长期那种房屋的投资呢，即是根本很多年轻人他亦第一买不起楼，第二他亦都不一定在即是局限他自己在某一个地方那里去发展。其实我们的住屋模式是要相应去到配合同埋去即是改革的。就不是一成不变咁样去，即系用翻几十年以嚟嗰种嘅，即系置业阶梯啊咩嗰啲咁样，根本就系已经过时咯。 系嗱，其实咧即系明日大屿嗰个计划咧，咁都经过唔同嘅研究啦，再经过政府嘅一啲决定啦吓，咁之前有唔同嘅一啲土地嘅研究，咁 应该系冇嘅，应该系冇，因为嗰时土地大辩论咧系讲紧1000公顷嘅， 系咁 明日大屿就唔系 嘅，再多啲啦，再多啲啦。咁变咗其实可能会唔会嗰阵时冇预计到啊，即係而家嗰个嘅大湾区融合嗰个嘅政策所带嚟嘅啲人口流动唔影响呢？ 喂，讲真，我七年前已经讲緊呢样嘢，呢个亦都唔係今日先发生嘅，即係话亦都唔一定大湾区，而係根本成个嗰个经济结构啦，包括即係好简单，你而家后生仔係讲緊即係更加多係散工啦、短期工啦、slash 啦，你去边度搵一份长工喺香港俾佢，跟住可以供20-30年楼咧，呢个最简单呢个问题，政府点答我唔知吓。 咁变咗即系可能但系你又点样睇呢、這个即系、你头先讲话向北望啦，形容呢份施政报告系，咁你会点样形容即系而家嗰个香港嘅定位咧？即系当好多嘅发展啊，譬如创科啊、航空啊，都要咧就系、是、金融方面啊都要同内地去合作嘅时候，咁其实香港嗰个定位你仲觉得系点样嘅？ 有啲人就会觉得系咪即系都系即系泵水去內地啦，即係或者係即係其實成個合作係傾斜嘅，即係對香港咧就未必好有利。呢、這個我又唔完全係咁睇嘅，我覺得係即係要逐單傾嘅。譬如話有一啲，譬如等陣會傾機場咁先算啦。我覺得即係成個航空樞紐同埋嗰個機場網絡咧，如果香港係即係做到一個重要嘅帶頭角色咧，咁嗰個合作係好重要，而且係其實根本即係我反而唔明點解拖咗咁耐嘅。但其他方面，譬如創科咧，就香港人係唔熟悉嘅，香港不嬲係冇呢個嘅基礎嘅。咁究竟即係你黐住深圳，究竟係着數多咗啊，亦或你其實只不過係俾人牽住你鼻子走咧？呢、這個又要即係你即係逐個行業要可能唔同咁樣去分析咯。 咁不如都講講啦，你都預告咗啦。我哋而家就講講咧關於機場方面嘅發展啦。咁今次施政報告咧都講到話咧，就早前啊特首就上到北京咧，就係、是、去到商討咧呢個嘅香港同埋其他嘅機場去到合作啦。咁所以咧就得出一個結論，就係話容許香港嘅機管局啊，就以市場 化嘅規則去到入股珠海機場，咁就話咧要讓到兩個嘅機場咧達到更加好嘅協同效應啊！咁當中嘅背景係講到咩咧？講到話即係譬如機管局其實2006年咧就已經係以專營權嘅模式去到經營管理珠海機場噶啦。咁隨住而家港珠澳大橋啟用啦，咁所以咧都見到兩地嘅機場嘅進一步合作咧係有契機嘅。咁可以透過咧即係結合內珠海嘅珠海機場嘅一啲內地航空網絡，配合咧香港國際機場嘅國際網絡，去加強呢個大灣區整體嘅航空優勢嚇，咁就達到咧就係喺香港嘅航空業咧都可以做到國內國際雙循環嘅一個重要角色啊。咁究竟又點樣睇咧？不如我哋都揾嚟一位專家同我哋一齊傾下啦。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啊，袁志乐你好， 你好 ，Hello 啊，主持人你好， 系头先我都简介过啦，咁其实而家咧即系机管局已经系用紧一个专营权嘅模式去到经营管理珠海市场噶啦，而家嚟紧咧将会咧入股珠海机场，咁其实有咩分别咧？会令到香港机场多咗啲乜嘢咧？ 其实咧，我谂喺嗰个施政报告嘅大方向，我系同意嘅。即是要發展一個世界級的機場群，以及即是強化香港的樞紐機場。但是在入股這件事上面，其實我想要看回即是航空業的運作。其實要建立一個航空樞紐，其實是有三個部分，政府的政策，跟住機場的管理，以及即是航空公司。機場其實主要是提供設施和服務給旅客和機場。咁如果我睇翻即係譬如如果假設係即係十幾年前，香港冇呢、這個計劃興建第三跑道，咁香港嗰個容量其實係有個問題。咁當時其實係有一個空間同其他機場合作，咁利用佢哋嘅跑道咧係飛到內地。咁但係喺而家呢個情況就係、是，如果喺珠海機場，究竟可以即係同香港協調嘅地方係乜嘢咧？咁其實係一個問號嚟嘅。因為其實有咗，譬如我三四年後有咗第三跑道，香港其實有即係足夠嘅容量去發展即係內地嗰個航空網絡。咁其實究竟即係當機管局入股咗呢個珠海機場，究竟嗰個協同效應係乜嘢咧？咁我諗都係需要即係再思考一下。 係，咁你所睇，其實而家香港機場嘅優勢喺邊度？珠海機場嘅優勢喺邊度？咁當中，如果譬如話香港機場，香港機管局去到入股珠海機場，咁雙方又可以做成啲乜嘢嘅即係協同咧？係啦， 我諗香港機場嘅優勢好明顯嘅，第一個就係即係嗰個國際航線嘅網絡做得很好，咁包括係航點嘅數目啦，同埋即係每個航點嘅班次，咁同埋即係嗰個服務嘅水平。咁珠海即係相對嚟講咧，係內地嗰個網絡係多啲，咁特別係飛去一啲二三線嘅城市個班次會多啲。咁但係因為其實主要香港個情況係因為以往嗰個容量嘅問題，咁我哋就算想飛咧，可能都冇嗰個容量去飛。咁但係當頭先講到就係第三跑道出現咗，咁我哋其實係咪都可以自己再增強嗰個內地網絡咧？因為即係當然對於一個轉機客，其實最理想就係同一個機場。咁可以做到轉機，咁但係如果你要佢，譬如搭程車跟住再轉機咧，咁呢個對於樞紐機場嗰個吸引度又會再降低。 嗯，都睇翻有啲資料咧，咁都講到話，其實即係以前啦，珠海機場喺投運初期咧。咁嗰個客量咧都係未達預期㗎，咁係有試過出現一個虧損嘅情況。去到2006年啦，香港機管局咧去到做一個託管啦、專營運之後咧，先至叫做係好轉嘅。咁其實珠海機場個發展你點樣？你會點樣形容 咧？我覺得其實即係呢幾年咧，珠海嗰個客量同埋即係飛機航班係增長得好快嘅。咁好主要我真係受惠於即係整個大灣區個經濟發展。令到嗰個貨流同埋呢個人流都多咗，咁我諗呢個就係其中原因，點解會發展得咁快？咁但係即係當即係深圳機場、廣州機場去增加個容量，咁香港機場嚟緊會增加個容量，咁珠海嗰個機場嘅角色其實就要再睇下，即係究竟會係定位係一個樞紐航空嘅網絡嘅其中一環啦，定係將嗰個集中到喺譬如廉航嗰度？咁呢個都可能係將來要思考嘅。 袁志 乐， 即系我哋知道喺肺炎之下就客运系大受影响啦，咁但系其实货运冇乜影响噶嘛。咁据你所知，即系而家大湾区嘅机场之间嗰个分工系点嘅咧？即系货运。 其实咧， 其實咧喺貨運其實咧主要就係深圳機場同廣州機場係會做得好啲嘅。咁其實香港喺貨運或者係即係航空物流都做得好。咁但係咧而家喺即係呢一段時間，其實最主要嗰個貨運嘅增長咧，好多時係一啲電商或者係一啲高新科技嘅產品。咁如果個產地其實譬如喺深圳，咁其實可能就運嚟香港成本亦都會增加。咁另一個就係即係飛去唔同地區嘅情況啦。咁例如如果假設係要出口去美國，咁佢可能咧喺個檢測方面咧係會複雜好多嘅，因為佢可能喺深圳要檢一次，跟住嚟到香港再做檢測。咁香港可能亦都未有咁大嘅地方咧可以做到嗰個物流嘅工作。咁所以咁嗰個主要貨運咧都會多啲喺即係深圳同埋廣州嗰邊去做。 所以你嘅意思就珠海好似暫時都揾唔到一個比較清晰嘅定位咁係嘛？ 個定位比較弱，或者咁講就係、廣州其實好早之前其實已經係即係中國三大嘅國際航空樞紐。咁喺13/5咧，深圳亦都定位咗做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嘅機場。咁香港就亦都係國際航空樞紐。咁究竟喺呢個三大嘅國際航空樞紐下邊咧，咁珠海嗰個定位其實都相對係比較模糊一啲。 嗯，咁所以機管局你我哋頭先講過就係早十幾年都試過托管啦，即係香港去，咁你覺得即係如果係香港機管局點樣可以去發揮一個更加積極嗰個嘅管治嘅？ 以往嘅模式咧，其實機管局其實喺唔同機場咧都有類似嘅一個合作嘅，即係佢幫佢哋營運或者係提供服務。咁呢個咁係基於一個即係收入嘅來源。咁但係當入股咗之後咧，其實就會牽涉到嗰、那個唔單止係一般水平嘅營運， 冇錯。 咁亦都係即係咁機場其實好多重要決定，包括係即係增加投資，譬如興建第三跑道。咁咁呢個就機管局會有一個即係參與。 嗯，袁志乐啊，讲完就系入股珠海机场啦，不如都讲讲咧，即系香港机场嗰个发展啦。咁今次嘅施政报告咧，讲到话即系希望发展机场城市呢个概念吓，咁就话咧就会喺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人工岛嗰度咧，就发展一个自动化嘅停车场。咁嚟自广东啊同埋澳门嘅车咧，就可以喺呢度咧就系停泊落嚟，然之后咧就再转到去咧就香港就使用香港嘅机场啊。咁另外咧亦都话要发展一个所谓航天走廊的项目啦，咁就话系做一啲嘅无人驾驶运输啊等等咧，就方便咧啲旅客咧可以来往呢一个地区噶。咁其实你点样睇呢个概念呢？ 其实我谂呢个系即系香港机场需要发展嘅方向。即系咧，我谂作为一个枢纽机场，其实净系靠呢个香港本地嘅旅客系唔足够嘅。咁一定要喺個腹地去吸納，即係多啲乘客嚟到香港去搭飛機。咁唔同方法去即係減低旅客嚟呢度搭飛機嗰、那個成本啦，令到更加方便啦。咁我呢個係都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嚟嘅。 嗯，咁但係咧，即係問翻頭先嗰個關於入股珠海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大家都關注到咧，嗰個錢從何來啊？咁因為都見到咧，就係機管局咧受到疫情嘅打擊啦。咁見到上半年個財政年度咧都係有一個即係都係有財政嘅危機喺度啦。咁同埋三跑咧都係有一個係起緊嘅。咁都同埋都見到疫情嘅關係啦。咁而家嗰個嘅航空業咧，是几时可以复苏呢都是一个未知的时间。所以今次如果要入股珠海机场的话可以怎样做法有哪里搵钱回来呢？ 其实基本上就政府全资拥有啦，咁我谂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嘅。咁第一个就最直接就是政府注资落去机管局，咁就去入股珠海机场。咁但如果睇返即係三跑个融资方案呢，咁可能机管局都会考虑嘅。第一個就係發行債券啦，咁即係雖然係即係疫情會影響到即係機管局嗰個營運，咁但係即係佢哋嘅融資能力都會仍然好強嘅。咁另一個咧就係即係佢本身係之前有啲盈利嘅，咁累積咗落嚟，咁有部分要係即係俾翻政府啦，咁可能政府就可以將部分嘅盈利繼續留翻喺機管局，咁用嗰筆錢咧係去即係投資喺呢個珠海機場，咁同三跑唔同咧，第三跑就係有一個即係收呢個機場建設費啦。咁但係呢個其實就係即係主要係針對因為興建機場而去做嘅。咁我諗呢個方法就未必咁適合話即係用嚟籌錢再去入股即係珠海機場。 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讲到话即系珠海同香港之间嘅机场合作啦。咁其实如果系话即系香港啊面临多啲嘅国际航点啊，可能讲紧即系大约170个啦。咁而咧珠海咧就讲紧有大约七十个嘅内地航点啦。咁变咗如果两地嘅旅客啊要咁样去即系善用呢个珠海同埋香港嘅合作嘅话咧，咁就可能要来往珠海机场同香港机场之间噶咯。咁其实嗰度方唔方便咧？咁同埋即系如果系即系要咁舟车劳顿啦，咁不如我直头系用其他嘅方法嚟香港，咁啊可以转去国际嘅网络咯。咁点解要咁麻烦咧？ 我谂一个就要睇竞争对手，即系譬如广州机场，咁广州机场就可能你直接可以喺外国飞到广州机场，跟住再转机好方便。咁呢一個其實深圳亦都越嚟越多，即係一個國際航班。咁如果即係同廣州同深圳去比較，如果啲人飛嚟香港，跟住要再搭一程車，跟住可能過關嘅問題，跟住再轉機，咁其實呢個令到香港嗰個競爭力可能係會削弱嘅。咁當然香港有即係其他優勢啦，咁包括係即係個機場嘅服務水平、航空公司等等。咁但係即係都係翻頭先個問題，就係、是、如果香港能夠自己做到，即係建立起一個完整嘅國際同埋內地嘅航空網絡，咁點解唔喺香港做呢？咁因為呢個對即係轉機客嚟講係一個最方便嘅一個方法咯。 有啲評論者都講到話咧，其實今次呢個港珠嘅機場合作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都係應對住區內譬如深圳嘅競爭，你點睇咧？ 其實即係深圳嗰個競爭其實就越嚟越係劇烈嘅嚟自深圳競爭。咁但係即係究竟即係呢個方法能唔能夠即係可以再增加香港嘅優勢呢？咁即係頭先都有 mention 到，就係其實深圳其實佢發展個國際網絡其實亦都越嚟越快。咁如果當即係深圳建成咗一個比較大嘅國際網絡，咁究竟即係用呢個兩個機場嘅模式點樣同一個機場競爭咧？咁我諗呢個其實都未必咁容易。 好啊，唔該曬袁志樂嚇，多謝你。袁志乐咧，就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嘅副主任嚟噶。咁我哋都睇翻咧，譬如今日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都话咧，机管局入股珠海机场咧，可以扩大服务两地啊，令到两地咧就优惠互补，发挥咧协同效应，可以加强咧大湾区整体客货运竞争力同埋通达性噶。好，我哋听一次新闻先，翻嚟转头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更改感恩节的庆祝活动，保持社交距离，又透露自己的家族今年不会如往年在感恩节举行大型聚会。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而家中快线都系封闭咗噶，咁所以咧车龙都几长噶，已经排到去扫管笏。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中快线都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另外较早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㗎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咁后些少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宏里大楼近海滨道公园嘅坏车都已经走咗，咁所以而家观塘绕道一路上去将军澳道去将翠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 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龙翔道东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在北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平石村是交通相当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车多，龙尾排到去泽安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粉锦公路近宝石湖路回旋处挤塞的，龙尾在粉岭源水抽水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挤塞，龙尾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去柴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敢睇对方噶， 靓仔、有型、醒目、可爱，佢全部都冇，但系留意翻，同佢做同事系一流嘅，因为佢实而不华，认真对待工作，绝对系少说话多做事嘅人。同佢唔熟，你可能唔多喜欢佢，但系只要你对佢认识深啲，你就会好似我咁咁欣赏佢。彪爷加油啊！ 开心日报杜文蔚彪爷，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唔会懊恼。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紧咧，就系施政报告相关嘅话题噶。直播室里面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 系 周崇明啊，我哋呢一节咧，譬如倾都倾一倾一啲咧，就系同民生系啦，民生相关多少少嘅话题啊。咁就包括系咧，就系呢个轮候紧公屋嘅人士咧，可以攞到现金资助啦。咁同埋咧，就系过渡性房屋嘅问题等等啊，同埋失业嘅问题等等噶。各位听众如果有意见的话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啊。周崇明啊，讲翻呢个嘅现金津贴嘅计划咧，咁就讲紧话咧，而家政府就打算就系做一个试行嘅计划，咁就咧就系为非居于公营房屋，亦都唔系就系攞紧综援啊，而系轮候紧公屋超过三年。咁、啊、一啲嘅一般申请住户，即系二人或者以上嘅申请啦、家庭申请啦。为呢啲人士咧提供现金津贴噶，咁就咧有啲消息都讲到话咧，就系会系讲紧千几到即系三千几蚊不等啦吓，咁讲紧最多咧就每月会俾到超过咧系3800蚊津贴噶，咁讲紧嘅咧就系、是、亦都会接受一啲嘅。头先讲啦，就是一般申请嘅住户啦，即系讲紧两人或以上嘅家庭啦，就为佢哋提供一个现金津贴。咁估计咧就有90000个住户受惠噶，出年年中咧就开始接受申请噶啦。咁就金额介乎咧就系1200到3800几蚊啦吓。咁呢个就系一啲嘅政府消息所讲啦吓。咁点样睇？阿周崇明点样睇呢个政策咧？ 我谂大家都听过香港嗰啲劏房系一啲天价劏房嚟噶嘛。 嗯， 个尺租可以贵过啲豪宅噶嘛？ 系啊， 呢个都系全球嘅一个奇景啦。咁证明就系成个市场根本就系好唔健康，同埋好欠缺透明度嘅。即系究竟嗰啲租系点定嘅咧？或者嗰啲即系供求啊，或者啲租客究竟嗰、究竟有冇保障？呢啲全部都系非常之唔清楚嘅。 喺咁嘅情況之下去講租金津貼咧，我覺得就即係好似就係抌嚿錢俾啲租客，跟住叫佢跳落個海俾鯊魚食，嚇係冇乜分別嘅。即系最即系有啲兴啊，好似讲到吓，原因就系后边有一句叫研究租金管制啊嘛。咁你又唔管制租金，但系你净系讲租金津贴，咁嘅意思就系、是、即系任由个市场继续去扭曲或者系即系去暴利落去咯。 咁啊，而家研究紧嘅，咁政府已经系成立咗一个咧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咁呢段时间咧就系、是、由今年四月开始啦，到而家都系同紧咧各个界别嘅人士啊，同埋即系做过一啲网上嘅同埋现场嘅啲公众咨询咧，都系问紧大家咧点样去做咧呢个劏房嘅租管先系比较好嘅。 咁点解唔等埋一齐咧？即系点解唔系双管齐下咧？即系好简单就系、是，如果而家出咗租津，跟住譬如二三千蚊、三四千蚊，咁咪即时可能加租几千蚊，咁到时租管就系用新嗰个嘅所谓市场嗰、那个价格嚟到去厘定噶咯，即系先去煲起嗰个租金先啊，而家系嘛？ 系系，即系可能短期内就会有一个即刻刺激呢个劏房租金嘅一个 效果。就算唔系一个真系供求嗰个嘅规律，都系会变成一个炒卖嘅一个很好嘅借口啦。 系，咁另外咧就系、是、今次个受资助嘅对象咧，咁就系一啲非公屋、非综援同埋轮候公屋超过三年嘅家庭申请者啦。咁换言之咧，就系、是、一啲嘅非长者一人嘅申请者咧，今次咧就唔系一个资助嘅范围咯。咁但其实呢度咧都讲紧，即系唔少嘅一啲申请人士咧，其实都系一啲嘅单身嘅申请人嚟嘅。咁变咗你会见到佢哋嘅需要系咪就被忽略咗咧？ 我唔知佢点选取啦，即系究竟系咪一啲家庭啊，尤其嗰个人数比较多嘅嗰个迫切性或者嗰个嘅即系生活嘅压力比较多啦，咁呢个可能要多啲嘅一啲数据或者研究去支持咯，呢个我就唔系太清楚啦。 咁睇翻而家咧，其实嗰个公屋轮候嗰个时间啊，已经系越拖越长啦。其实本身咧，政府嘅目标应该系三年上楼噶嘛， 差唔多 double 啦而家。 而家个轮候时间咧，讲紧家庭嘅申请人咧，咁啊已经系去到5.6年啦，平均嚟讲。咁所以咧都见到喺一个轮候嘅时间越嚟越拉长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咧都仍然住喺一啲即系劏房啊，或者一啲挨紧贵租啊，即系住喺一啲甚至系住喺一啲即系不适切嘅住房啊，环境唔系咁好嘅地方嗰度。咁所以点样去帮助呢啲人呢，就系、是、大家非常之关注嘅问题啦。咁呢个政策又会唔会帮到呢，就系、是、过渡性房屋啦。 即系头先就讲紧劏房始终系一个纯市场嘅一个即系自己调节嘅嘢啦。咁过渡屋起，我觉得相即系两害取其轻。咁你过渡屋起码系多啲有啲政府嘅規管啦，或者係一啲比較有標準啦，或者係有規格去做呢樣嘢啦。咁我相信起碼呢樣嘢係更加係能夠幫到基層市民嘅。我相信 所謂過渡性房屋咧，即係講緊即係一啲閒置嘅土地啦，或者建築物啦嚇。咁就政府咧就係、是希望就係透過多方嘅合作啦，希望地產商可以俾到出嚟啦，希望咧呢個非政府機構可以咧就用嚟去到分配俾啲有需要嘅一啲輪候公屋者啦。咁而家咧政府喺今次嘅施政報告咧都講到話係未來三年啊，已經再會提供咧13,200個單位嘅即係過渡性房屋啊。咁同埋咧會為呢個嘅計劃咧就額外注資33億。咁而另外咧，亦都係有一個嘅都幾斬新嘅一個諗法嚇。咁因為咧，而家好多譬如係酒店啊、賓館啊，都因為疫情嘅打擊啦，咁啊就有一個結業嘅危機。咁所以今次咧，施政報告就講到話咧，政府會推出一個先導計劃，會資助咧非政府機構咧去到租用呢啲酒店或者賓館去做過渡性房屋嘅用途啊。咁就好似話已經都有啲嘅酒店賓館咧都係樂意去同意去咁樣做噶啦，周崇明。 主要睇下嗰个成个硬件或者个设施系咪适合啦。如果系真系即系符合到一啲家庭嗰个需要嘅，咁当然我谂多做无妨，或者系亦都嗰啲宾馆确实亦都系一啲闲置嘅资源喺香港嚟讲。 咁但係即係譬如頭先講係發展商嘅閒置土地，係酒店係賓館嚟嘅，咁所以呢啲嘅發展呢啲嘅用即係做過渡屋嘅用途係咪長遠呢？會唔會終有一天都要即係還返俾發展商，還返俾 咁話明係過渡屋啊？即係都講得好清楚，就係未來五年係一個樽頸，因為嗰個公屋嘅 即係供應係落後嘛，即係希望下五年追得翻。咁暫時你都要信住先噶啦，如果即都係一個過渡性嘅措施咯。 系，咁睇下即系帮到几多即有需要系等紧呢个公屋嘅市民咧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唔知各位听众对于头先我哋所讲嘅一啲，譬如系轮候公屋人士嘅现金津贴啦，同埋咧过渡屋啦，甚至系一啲失业问题啊，一啲民生措施，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噶。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社联嘅业务总监黄建伟啊，黄建伟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喂。 以我所知，社联都有做过一啲过渡屋计划，系咪啊？ 系，冇错。 对于今次一个新嘅谂法啦，就系话会资助非政府机构咧去到租酒店或者宾馆做过渡屋，社联有冇兴趣啊？ 我估其实我哋都早几个月前，我哋都同政府经过即系讲过呢啲建议嘅，咁今次见到即系佢都会即系都想尝试咧，我哋都会即系觉得都欢迎嘅。咁就实际上即系好似头先阿崇明讲啦，即系而家都有啲宾馆其实都系可能都或者酒店其实都冇客噶啦，咁有啲闲置嘅地方可以用。如果能够可以用到长少时间，帮到啲街坊，我哋觉得都是值得做的。咁当然如果政府话啊都想搵我哋一起去帮手的，我哋其实都过去几年我哋一直都做緊，我哋都会愿意帮手。 过去你哋喺一啲地方可能都会做一啲货柜屋，做组合屋啦，或者叫做组装屋啦，去到做过渡性房屋啦。有咩经验累积到返嚟啊？咁譬如话将来要去到改装酒店或者宾馆嚟讲，又会有啲咩唔同呢？ 我估其实如果用酒店的话，除非佢嗰个系好烂嘅啫。咁我相信如果系好残旧、好烂嘅，我谂政府未必要用。因为如果又要摆钱落去装修，其实就唔系好划算嘅。咁反为就系、是、同我哋其他嘅社会房屋都一样啦。我哋都好注重嘅就系、是，譬如安全嘅规格啊，系咪合乎啊？然后就街坊便唔便利啊，佢生活上系生唔生活到啊，呢啲咁样嘅嘢咧，我哋系最重要啦。咁当然就有冇一啲服务嘅设施？我谂我哋喺其他嘅过渡性社会房屋项目咧，我哋都系会有一啲非政府机构落去做一啲所谓社区嘅服务啦，去帮助街坊提升嗰个生活嗰、那个质素啦。咁我估我哋都期望喺呢啲项目度咧，就算创新都好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有翻呢啲元素。咁就以酒店嘅一个项目嚟讲咧，如果即系我估可能都系好集中喺某啲 building 度，咁就可能都要谂下点样去配套街坊嘅日常生活嘅嘢啦，譬如话。譬如主食咁样最简单啦，咁可能酒店里边唔适合主食嘅，或者一啲好洗衫咁样，咁可能我哋喺呢方面咧，负责嘅非政府机构或者可能都要谂多啲呢方面嘅嘢。 Anthony 啊， 系， 喂 ，Hello， 仲明， 而家越嚟多呢个过渡屋嘅唔同嘅模式，即系好似百花齐放咁样，你哋呢几年有冇咩总结咧？即系有冇一个更加清晰嘅方向，应该点发展过渡屋？ 即系我谂大家都明白嗰个过渡性房屋其实真系过渡性咯，我哋其实都唔系期望话啊呢件事系可以即系取代即系公共即系出租房屋啦。咁所以其实最重要都系即系而家呢几年就政府都好大力即系去推动呢啲，咁乜都无可厚非。正如你头先咧，即系你都知道，其实未来呢五年其实有个樽颈位，其实系要过渡嘅。咁就但系要追翻呢件事，系要起翻啲，即系最根本，始终都系起翻即系多啲公屋咯。呢个系最根本解决嘅问题。咁至于你话做过渡性社会房屋咧，我觉得其实的确呢几年咧，真系啲家装搬咗入去咧。其实在整体嗰个生活质素咧系好大提升嘅，我觉得。咁就系呢样嘢，到啲家装搬去一啲新嘅公屋、新嘅地方嘅时候，点样维持翻佢哋同个社区嘅联系咧？咁其实就对我哋嚟讲，我觉得咧，而家香港都好需要喺社区层面对啲即系低收入啊、基层嘅街坊咧系有多啲支援。我觉得就算唔系喺过渡性社会房屋咧，喺其他嘅屋邨甚至乎私楼。 其實可能都要再諗翻究竟點樣喺個社區層面去建立翻嗰種即係鄰里互助啊網絡啊，令到街坊即係因為街坊可能佢收入低，如果能夠動用到或者動員到社區裏面嘅資源咧，其實對佢哋成整體嘅生活質素係好大嘅幫助。 即係你嘅意思，過渡屋就唔係純粹譬如租金平咗啦，或者嗰個居住環境好咗啦，亦都係成個即係個社區網絡或者即係。左鄰右里嗰種關係其實係好重要嘅，係咪？ 係啊，係成件事嚟嘅。其實，所以其實，如果撇開就算唔講社區房屋，講譬如你而家疫情咁嘅狀況，咁喺社區裏面其實都好多人係有資源嘅，亦都社區裏面有好多需要嘅。問題就係有資源嗰啲人唔知去邊度揾嗰啲需要嚟滿足，有需要嗰啲人又唔知去邊度揾資源。所以喺地區裏面咧，其實應該有呢一類社區嘅協作嘅平台咧，去串連呢啲資源。房屋係其中一種資源。但可能是吃饭，可能是其他嘢，我觉得呢啲嘢呢是应该做到多啲呢，其实就会帮到基层街坊多好多啦。 嗯， 你哋运作过渡屋嘅经验系点呀？即譬如见到系咪都住满晒住户嘅呢，佢哋有冇流转嘅情况呢？咁同埋去到即核实佢哋嘅一啲需要嘅时候，或者分配俾优先次序俾啲唔同需要嘅人嘅时候，有冇出现咩问题呢？ 嗱，我哋就核实就好严格嘅。同埋呢，我哋都期望话街坊除咗搬入嚟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负担嘅租金啦，好啲嘅环境之外，其实佢自己都有能力㗎嘛，佢都可以即係贡献返个社区。咁所以就负责嘅营运机构呢都会喺即係睇下佢适唔适合啦。我哋so far呢就係个做呢就我諗我哋都有去到成嗰个入住率呢，都如果平均嚟讲呢都超过80%嘅。而家咁就當然有個別項目係好啲，有個別項目係差啲。咁就個有就算好偏遠嘅地方，最近我哋有一個項目喺拆城軒喺呢個大埔公路嘅，好似比較偏遠咁，但係信息亦都係好快，即係街坊就已經即係入曬貨啦咁樣。咁我見到其實個需要都好大嘅。 嗯， 咁系啦 ，OK。咁同你倾翻呢个嘅轮候工人士嘅现金津贴啦，吓，咁头先都介绍过，咁政府咧就将会为住一啲非公屋、非综援、轮候公屋超过三年嘅一啲未被首次编配公屋啊，吓，即系未试过编配过噶一啲嘅家庭嘅申请者咧，就提供现金津贴。咁有啲人，我哋头先都去到讨论过啦，即系担心而家嗰个租劏房嘅租金啊，咁其实咧都以尺价嚟讲都比较贵啊，对呢啲佢哋呢啲嘅人士嚟讲都系一个沉重嘅负担。如果你话去到提供呢个现金津贴，会唔会推高一啲劏房租金？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真系冇乜好帮助咧。 嗱，即系呢个就好，即系好难咁样讲嘅。其实咧，如果你大家明白。基层市民嗰种状况咧，实在你今日俾佢，你尽快俾到佢，佢就会觉得，即系可能嗱呢啲好难讲，究竟会唔会将业主抽翻佢咁多啦？咁但系就最少佢面前就即刻好似有一样嘢可以即系顶住，咁就算加租，可能等三个月之后啦。呢、這个其实真系好实际嘅嘢嚟嘅，即系佢顶到多一个月就系多一个月，呢、這个系好。咁至于你话系咪佢会唔会即系收翻多啲租金？其实咧，因为而家。譬如政府有一个过渡性房屋嘅政策，係諗住有15000个单位嘅。你可以想象下，其实我哋香港有90000多户住喺劏房嘅街坊。如果呢啲劏房嘅街坊全部搬咗去过渡性房屋，有10000多个单位，其实对个租金嘅压力都会有，即係构成某一种嘅压力嘅。咁但係因为而家当然嗰个供应未係去到嗰个位呢，所以未咁快出现呢种状况啦。我估又未必一定係话完全即係嗰个租金係会一路上嘅。不过即係好多朋友好多甚至好多团体都会有呢个担心嘅。咁希望即係呢度都呼吁下啦，希望啲业主都帮手，因为政府有个政策，咁业主都帮下手，即係收顺啲啦，呢都系。 头先我哋都傾过，即係仲有嗰个劏房小组喺度傾緊租金管制啦。咁但係我觉得即究竟係真傾定假傾，即係系咪真係可行呢？ 这个我哋就唔知佢真正系假倾啦，我就冇言魔费倾嘅，即系我冇参，即系社联亦都冇参与。咁就当然我哋都期望，其实系咪租金管制定系点咧？我谂喺某一种，即系我哋叫做就系喺个私人嘅租务市场里边，尤其是系涉及基层嘅居住单位嘅市场咧， 其實就有好多好差嘅一 啲陋習啦，係咪 嚇？有好多行為嘅，即係可能係甚至乎為即係包起曬啲單位啊，然後就趕走啲街坊，跟住就其實你租第二個單位其實都係佢嘅咁樣。即係呢啲嘢係好多呢一類嘅陋習。我覺得有最少喺個租務市場有一種所謂優化嘅措施需要嘅，即係你要規定翻啊，譬如話要簽租約。譬如话你唔可以滥收电费、滥收水费呢啲嘢咧，基本上系层出不穷。咁、我觉得呢啲最少要做到。至于嗰个租金咧，其实当然你如果能够有一个机制限制嘅，我哋不嬲个立场就系话，除咗你限制个租金嘅升幅之外，咁我哋都知道可能业主会觉得，哇，你限制我咁多嘢，咁我有咩好处先？咁我觉得可能就要有一种机制咧，去睇下平衡翻业主同埋即系住客个需要咯。我觉得其实就。唔一定系行唔到嘅，咁就睇下个咨询结果点样，然后希望有个比较积极啲嘅措施啦。 所以我咪会觉得，即系你净系讲租金津贴，但系你又唔讲另外呢一环节，咁你咪好倾斜向业主嗰边咯。反而 系啦，冇错。所以其实而家讲租金津贴、租务管制，再加埋，当然最好就系有一个所谓空置税啦。你三件事一齐咧。就令到嗰個政策咧就比較即係圓滿啲咯。如果唔係，就會有啲漏洞嘅。其實都 王建偉又轉一轉同你講咧，就係失業支援嘅問題啊。嗱，今次施政報告咧就係話會將綜援底下嘅援助失業人士嘅特別計劃咧去到延長，同埋放寬嗰個嘅申請嘅資格啦，咁讓咧一啲保險計劃咧係獲得豁免嘅，暫時唔使計資產嘅咁。咁另外咧亦都話會係政府咧。就是带头去到在不同的公营的机构去到创造更加多的职位，还有就提出一些培训计划。你觉得怎样呢？就好像但很多的党派啊机构啊都其实讲的失业援助金啊，但是今次换来的呢就是就是譬如失业综援的资格呢就放宽，那是不是帮到件事呢？ 我哋都有啲失望嘅呢件事，不过即系咁讲咧，其实由开始我哋预计到有失业嘅问题之后咧，我哋已经都不断都提出我哋意见啦。我哋期望最少，我都明白要搞一个失业保险制度，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搞得到。咁但系如果你用一个去放宽失业综援嗰种资产嘅计算啊，或者即系用翻呢个名目咧，就我觉得其实我哋都好知道。综援嗰个计划其实都有好多标签。如果你真系一个所谓社会上最不能自助嘅人，你申请综援你冇办法啦咁。咁但系有好多人佢失业嘅，佢可能中产嘅，佢可能就算唔系中产，可能系都有少少资产嘅。咁其实即系佢哋未必系会咁觉得自己要即系要去申请综援，你知好多标签噶嘛。即系佢觉得只系能够。让佢过渡到喺个收入度过渡到一段短时间咧，其实就可以即系佢可以做翻嘢咧，就冇问题啦。咁所以其实就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其实你用一个综援嘅失业综援嘅制度去帮佢哋咧，真系未必帮到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少要有呢个短期嘅失业援助金制度啦。我觉得创造就业其实都系要谂嘅，咁但系就系咯，即系睇一睇可以做到几多咯。 好啊，多谢晒王建伟，多谢你啊。王建伟咧就系社联嘅业务总监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都继续开放热线咧，让大家咧系发表对于施政报告嘅意见噶。听一节嘅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宣布，通识科维持必修必考，但评级只分为合格或不合格。课程内容包括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及法治等，亦都会提供内地考察机会。教科书必须审批。通识科日后要改名，现正修读高中通识的学生将不受影响。杨润雄说，通识科自推行以来争议并没有停过，会根据通识科的课程宗旨及目标精简课程内容，相信会减去原有内容的一半。 杨润雄强调，无意将通识科转为国民教育科，强调现行通识科的课程内容亦都涉及国家发展，改动是以课程目标及宗旨作考虑。如果学生不认识国家安全、宪法、基本法、国家发展和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是不公平及不全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当局决定一次过进行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不会分阶段落实。当局正咨询律政司意见，如果有现职公务员不签署，管方必须采取的跟进行动。他强调，如果拒绝宣誓或签署声明，属较严重的事情，升迁一定受影响，但细节要同律政司沟通。被问到有关做法会否影响公务员政治中立，聂德权说，政治中立的意思不是站住不支持，政府又不帮忙。至于日后公务员参与集会会否被指有违承诺，聂德权说，除了特定职系的人员，其余公务员有自由参与集会，最重要是不违法，亦都不会令人觉得与公职身份有冲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歌舞群组新增确诊个案中，包括于富山村富顺楼地下医务所工作的兼职医生胡可满，同一诊所工作的清洁人员及护士需要接受检疫。张竹君呼吁，在本月21号或以后曾经前往求诊的病人尽快接受检测。歌舞群组另一名新增患者是土瓜湾肇警护老院一名职员，他有家人在地利亚加拿大学校上课，当局建议学校先停课，等待密切接触者确诊阴性检测结果之后才复课。另外，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其中一名患者是在屯门大榄海关学院受训的新入职学员，估计大约10名同住宿舍人士要接受检疫。新加坡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宗属于本土病例，是相隔15日后再次有本地个案。卫生部说，新增的5本地感染并非来自移民工人宿舍群组。至于4宗输入个案，患者在抵达新加坡之后正接受居家隔离。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原定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启航，但是因应香港近期疫情，两地政府同意押后启航日期两个礼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的意外事故。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住青田交汇处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中快线都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中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加龙村。而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龙尾黄大仙中心。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车龙排到过了狮隧，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沙福道上桥位。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沙福道的。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 咁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去柴湾、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位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两蚊乘车优惠计划大致完成内部的评估，在能有效打击和防止滥用的前提下，我们会将所需的拨款放入2021-2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咧讨论系施政报告嘅内容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讲下你对于施政报告嘅睇法啦。咁而家直播室里面咧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 系 周崇明啊，我哋倾倾咧关于土地供应同埋房屋供应啦吓。咁今次施政报告咧就宣布啦，咁就话咧。終於咧就係揾得齊咧，就係一個長策嘅目標啊！就話揾到咧330公頃土地，可以興建到咧超過31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滿足到咧長遠房屋策略10年期嘅300,000嘅公營房屋嘅需求。咁新揾翻嚟嘅地啊，或者即係而家手上面嘅地係有啲乜嘢咧？咁就主要咧喺東涌新市鎮嘅擴展啦、啟德啦、安達臣道石礦場啦，仲有就係洪水橋啦。同埋古洞北啦，仲有咧就系粉岭嘅高尔夫球场嘅部分用地啦，等同埋一啲嘅宗地啦，一啲嘅地方亦都会咧系改划用途嘅。咁啊，崇明会唔会系一个真系好大嘅成就咧？因为睇翻即系长策啊，2014年咧就公布以嚟咧，可以话系首次达到呢个目标，系咪一个好大嘅一个成就啊？叫做 即系好似成份施政报告都起码攞呢样嘢出嚟可以 sell 下咁样啦，咁但系究竟系真系一个突破啊，亦或都系只不过系将啲旧嘅嘢砌砌埋埋包装下咧咁样？因为你听到头先嗰啲地方名咧，其实都系所熟面嘅，都系一路以嚟都系听过嘅吓，同埋系已经即系大部分已经纳入咗一啲既有嘅一啲嘅规划里边嘅。咁只不过可能最主要个分别咧，我会觉得咧。就是将一些可能原本是私人的住宅地就转了做公营，于是就可以令到公营那个的即是未来十年那个建屋量是达标。我想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进步啦。 啊即是讲一些的改划土地的方法啦，是不是你讲的 本来都是其实都是住宅地的，不是由私人转做公营的房屋这样。 是咁亦都有啲人关注到呢，其实好多呢啲头先讲嘅地呢都係涉及一啲嘅收地嘅，咁究竟收地过程係咪顺畅呢？咁係咪真係话即虽然就搵到呢啲地啫，咁但係咪真係可以如期咁将佢兴建成一啲嘅公营房屋呢？我见有啲人呢都係有啲嘅担忧，即譬如古洞头先讲嘅古洞北啊，一啲即涉及收地嘅地方啊，係咪真係可以如期发展？ 所以其实就有两种嘅，譬如你见到头先嗰个清单上面呢，小豪湾啊、启德啊、安德臣嗰啲就唔涉及一啲 收地的問題的。 嗯 啊、古洞和我們即經常呢啦聽到北環線啦，咁我覺得都係要好清楚有個分劃分嘅，就係古洞北咧係喺個新界東北嗰個新市鎮嗰個規劃範圍裏邊嘅。咁我會覺得咧，即雖然即我哋長期都係反對新界東北啦，咁但係就主要係佢個規模太大啦，佢有冇需要即成個佢譬如古洞北係講到三四百公頃。咁大啦嚇，所以你見到反而喺北環線咧，係講緊幾廿公頃、幾廿公頃，咁加埋三個地方都係九廿公頃嘅啫嚇。咁、 嗯、 我覺得就有兩點想講嘅，第一就係新市鎮係咪一定要起咁大啦嚇？因為話你而家好簡單，似乎喺一啲現有嘅一啲發展計劃裏邊咧，都已經揾到足夠嘅地嚟到起公屋啦嚇。咁係咪需要咁大個新市鎮？呢、這個係不嬲，我哋都係覺得好大嘅疑問嘅。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其即虽然话新市镇不嬲嗰个规划有问题，咁但系始终新市镇嗰种规划咧，你所有嘅配套设施，包括一啲区内嘅社区设施啊，一啲对外交通啊，以至到好多嘅休憩啊、绿化咁样咧，其实系相对系完整嘅啊。但系如果你纯粹讲紧去收一啲宗地啊，收一啲即系同譬如包括同一啲私人嘅发展商合作等等嗰啲咧，就其实好大程度上系见缝插针啦，咁就。欠缺一啲完善規劃嘅，咁喺今次裏面亦都有一部分似乎都係咁樣，咁呢個又係唔係太理想嘅？ 哦，咁即係其實中地要發展都係相當之即係有一定 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佢納入喺一啲新市鎮規劃，咁會好好多咯。佢喺出邊嘅話，咁你咪其實就係東一忽西一忽，或者係根本就係對成個鄉郊都會係一個比較大嘅破壞咯。 不過今次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多係嚟自中地，即係少部分啦。 主要北環線嗰三個地方啦，我相信。 嗱，北環線咧就睇翻而家咧就係講緊北環線鐵路啊嘅沿線嘅土地啦嚇。咁而家政府咧就話係喺沿線嗰度咧就物色到咧就係總共面積係大約90公頃嘅房屋用地咧嚟到研究啊。咁當中又包括新田啊、落馬洲樞紐啊，咁就希望咧就透過呢啲嘅北環線嘅沿線咧就帶嚟咧就超過7萬個嘅房屋單位。其實北環線咧都係一個都新嘅概念啦，都係一啲鐵路發展嘅一啲項目啦。咁 之前就得個傾字，冇咁具體咯。 係啦，真係咧而家係發展。咁其实你又即系崇明，你又点样去即系观察呢个北环线沿线嘅啲土地咧？其实要去到发展一啲嘅沿线嘅房屋嘅时候，咁其实系有冇配套？ 我相信 而家系啲咩地方？ 似乎都几大问题嘅，即系唯一就喺落马洲新田嗰边咧，因为佢近你知口岸咧，就都比较一路以嚟都多好多同口岸作业有关嘅嘢。咁但系你去到牛潭尾啊、坳头，我可能。即係隔幾日就經過咧，其實都係相當綠化，同埋係冇即係冇太多嘅原有嘅發展嘅。咁變咗第一就係、是、可能都會對鄉郊有一定嘅破壞啦。第二就係、是、似乎嗰度嘅原有嘅土地用途都非常之複雜嘅，即係話你要收地嘅時候，你點樣去處理一啲業權問題啊？點樣去即係整合一啲土地咧？我相信確實即係頭先講過，政府可能都會面對幾多呢啲阻力嘅。 嗯， 系咪咁顺利啊？有传疑嘅。 系嗱，好啦，讲开咧，土地嘅供应咧，都不得不提咧呢个明日大屿啦吓。咁啊，今次咧施政报告咧，林郑月娥就喺演辞里面都讲到话咧，就唔会放弃呢个嘅明日大屿啊。咁 演辞唔系咁讲，佢记者会先话，即系演辞话唔会放弃，咁就好古怪啦。 咁亦都话会系积极咁去。 继续推动， 继续去推动啦吓，咁亦都亦都讲到话咧，嚟紧嗰啲嘅人手编制嘅一啲项目咧，系要撤回啦。咁大家睇睇个议程咧，咁相信好快咧，呢个明日大屿嘅前期研究拨款咧，就会上到立法会嗰度倾啦吓，攞拨款啦。咁你又点睇呢个明日大屿都继续上马呢件事咧？ 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成个施政报告向北望嘅时候，究竟明日大屿个定位系点样咧？究竟佢即系除咗所谓提供三四十万个？住屋單位，即係我哋今次施政報告一揾已經揾咗10萬個出嚟啦。咁你嗰三四十萬個係咪必須要喺個人工島上邊咧？咁呢個我相信大家可以即係有個比較嘅。咁但係最重要反而就係、是、究竟成個人工島嗰個定位，即係除咗俾人住之外，究竟有咩作用咧？同成個大灣區嘅發展，頭先講緊創科又好，其他嘅一啲嘅新興產業嗰個嘅，究竟佢係要嚟做乜咧？而家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號啦，即係政府係從來冇 讲唔到嘅，基本上系讲唔到嘅。除咗话系一个第三个核心商业区之外咧，啊，即系究竟对香港嗰个长远个策略嘅意义系咩咧？系冇嘅。 我都特登抄翻个演词啊，有讲话本届政府不会放弃， 真系咁写， 真系咁讲。明日大屿愿景啊，同埋咧，不过我谂近期咧就系融资问题咧，都系好多政党嘅关注嘅。咁所以咧就系今次林郑月娥都话会积极咁去探讨创新嘅融资方案吓。不如我哋都听听听众电话先好嘛？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郑先生喺度。郑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系咁，我觉得咧，即系呢次施政报告咧就宣告咧，即系话喺搵地嗰度咧就双管齐下咁样啦，咁啊一来就搵到啲即系古洞啊，即系一啲新界嘅宗地啊咁样，咁同埋咧明日大屿个计划咧继续进行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对于将来咧即系收啲宗地嘅阻力，我觉得会少咯，因为始终咧。即係呢啲揸住呢啲宗地嗰啲業主咧，其實佢哋一大幅一大幅地咧，咁同埋而家咧政府即係話甲級嗰啲收嗰啲地咧，咁佢哋都去到成1400蚊一，即係一公尺噶嘛，咁變咗其實對於佢嚟講咧，即係都係一個幾大嘅即係一個收入嚟噶嘛，即係可以買啲幅地嘅時候，咁只不過以前咧就大家好似話二選一，即係一係就填海，一係就收宗地，咁時候咧，咁啊即係新界嗰啲鄉親嘅希望越多越好嘅時候咧，就攆住啲地咯。如果而家雙管齊下一齊嘅時候咧，變咗佢哋咧嗰個議價能力低咗咧，咁變咗佢哋可能咧就會鬆翻啲咯，因為始終佢哋揸咁多地咧賣起上嚟嘅個價錢都其實都幾可觀咯。 OK， 好， 唔以前揸得咁緊咯。 好啊，多謝曬鄭生。崇明有冇呢個嘅效應會存在啊？ 我唔係好明白個邏輯係咩，即係當然，即係用通常講緊用土地收回條例，咁當然政府其實嗰、那個。公權力係好大嘅，即係成日話有啲咩司法覆核啊，有冇啲所謂法律上嘅漏洞，其實係冇嘅。呢個係一個藉口嚟嘅嚇。咁當然即係反而就係嗰、那個究竟而家嗰個收地嗰個價格啦嚇，咩叫市場價格啦嚇，或者係乜嘢先係一個？因為講緊嗰啲農好多係原本係農地嚟噶嘛，農地講緊係幾廿蚊一尺噶嘛，但係而家政府收地係去到過千蚊一尺噶嘛。即系无论如何，啲地主都一定系暴利噶啦吓。问题只不过系暴利得几夸张咁解嘅啫。 嗯，好，好，我哋电话1872311，继续咧会去听下大家嘅电话噶噃。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从前有个中年男人，他每日都吃饭睡觉，又冇唔舒服。有一日，他发现自己患癌啊！ 冇病冇痛，点会生 cancer 啊？ 早期病变嘅大肠癌是可以冇病征噶，有大肠息肉都唔知道，最后咪变成癌症咯。 咁恐怖，咁几时先做得大肠癌筛查噶？ 大肠癌筛查计划会资助50至75岁又冇症状嘅香港居民接受服务，够岁数就好去参加啦。 当时的医院呢，一个呢就是公立医院，一个呢就是当时所谓叫做补助医院，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 庆祝医管局30周年。 因为医管局呢收费平，服务好，来者不拒，但是用折上游、放下流、中间分流来减低需求。 他是医管局主席 Henry 范鸿龄先生。 我常说我妈妈讲的东西对我很有用。千层饼嘛，我永远都不会最叻，但我又不会最衰的。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法医研究所。 如果这个世界有完美的布局，为什么会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说话？真相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知道呢？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荷兰。 旅游爱好者 Venus 除了喜欢看靓景之外，原来他都是博物馆粉丝来的。 是啊，他除了畅游阿姆斯特丹之外，他一次过参观了梵高博物馆、船屋博物馆和海事博物馆， 还顺道游埋船河和看花展。 今个星期六下周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听节目当耳朵去旅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周崇明喺度咧做自由风，自由风噶。讲紧嘅咧就系关于咧系施政报告里面咧呢个土地供应嘅问题。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啦。谢伟全你好。 你好。 两位支持人好。 系嗱，今次咧施政报告就话咧系已经揾到足够嘅地咧，去到符合咗长策咧关于公营房屋嘅需求啦。但系咧有啲人都担心咧，就系究竟收地顺唔顺利啊？系咪可以顺利供应到成为公营房屋啊？咁又或者有啲人问啊，其实有冇水分噶？你点睇咧？ 我觉得咧就讲嗰个地330公顷咧，基本上咧都可以罗列咗出嚟嘅。但正正咧，頭先你好似講咧，唔係單止係揾到地，市民嚟講咧，佢嗰個期望係咩咧？就係、是、起咗出嚟嗰、那個樓宇個單位嚇、啊、個住宅咁樣，咁呢個反而係重要嘅。咁正正帶出嚟講咧，即係好多人有個疑點咧，就話幾時有啊咁樣，地可能係已經可以規劃咗出嚟，但係幾時有咧咁樣？有啲地係頭先講係需要走程序，頭先你話可能收地啊，要安置啊，咁又要起，又要基建，社區嘅設施等等。咁反而呢個咧就希望咧，即、就、係、是、有個路線圖、時間表。咁呢個咧就大家會更加清晰，同埋知道幾時有機會咧，即、就、係、是、會有啲供應，亦都可以喺呢方面咧，即係睇到。譬如有关嗰个主持嘅政府方面嘅部门好，或者官员好，喺个进展方面系点啦？咁正正另外咧，又提出一样嘢，就话如果有啲审批方面咧，嗰、那个程序可以简化咧，咁当然咧就系、是、某个程度咧，那个时间表咧就更加准确，可以系喺呢方面拿捏啦。咁呢啲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希望政府喺度多解释。 就喺全啊！你讲紧系咪好似多啲系一啲私人嘅住宅发展呢？如果公营方面嗰个进度系咪有少唔同？ 公营都要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即系200多幅咧改划咧， 系 佢都要去翻城规嘅程序。系 头 先讲嗰啲基建、社区配套设施， 哦，系 啊，系嘛，嗰啲冇，咁你咪山卡拉走去特首话基建先行啊嘛，唔系好似以前做开荒牛啊嘛。咁、所以呢啲大家都要知噶。 咁但系琴日即系数咗好多一啲嘅新增嘅供应啦。咁你觉得最大、即系最容易出问题，应该系边一类嘅土地咧？ 嗱，而家大家都知咧，喺中地啊讲咗好耐啦，系咪啊？呢方面啦。另外，当然你话讲一啲现有嘅，譬如喺启德啊，或者其他嗰啲，你已经系知道个地喺度咧，知道 争 咗，譬如话平整嗰啲，你又容易掌握啲。 系 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就话只要喺嗰、那个拨款嗰度咧，唔会拖得太耐，咁有机会咧就可以做得到啦嘛。尤其是喺而家嚟讲咧，那个经济嘅问题咧系大家都知道唔系咁好咧，喺嗰啲工程方面咧。過去一段時間呢一年咧，其實係跌咗價。咁呢方面又有人手喎嚇，我哋建造業界而家講咧就係失業率11%啊，都唔講嗰啲開工不足率啊。咁呢啲有呢方面嘅，咁其實係呢方面我反而唔擔心，反而係走程序啊嗰啲咧，即係會有陣時好難知道嗰個時間點控制啊。 所以你見到啟德啊、安達臣啊、小豪灣呢啲。即基本上啲配套喺晒度㗎啦嘛，或者个土地喺晒度㗎啦嘛，其实可以快啲开工。反而即新界最北部嗰啲就真係究竟係几时先，同埋北环线係未有好具体时间表㗎嘛。 係啊，北环线讲咗成10年嘛，而家都话希望呢加紧去推动个北环线。咁呢啲我哋都知道，喂，你都要定㗎。嗱，我成日都希望呢政府做一啲嘢呢有个目标㗎。即个目标话我几时想达标，系嘛？好似当年咧讲到好港英时代啦，系嘛？我要安置啲寮屋嘅，希望10年建屋计划。咁你都睇住呢个时间，到时你话10年，我只系做到90%嘅，我谂都好啊嘛。即系你会一路睇住嘛。咁呢样嘢咧，即系可能往后就要即系同政府方面咧，即系希望佢再提交多少少呢啲资料俾我哋睇，使到我哋可以监督住呢样嘢咯。 嗱，今次咧就係去到，譬如話增加一啲中長期嘅土地供應咧，咁都有其他嘅一啲土地嘅來源嘅，咁包括係重建三個市區嘅寮屋區啦，咁包括係茶果嶺、牛池灣同埋竹園聯合村啦，咁另外咧亦都揾呢個大坑西村咧將會重建嘅，咁其實你點樣睇呢啲地咧？其實嗰啲嘅寮屋區咧，以前都講好多次咧，就係話係即係討論咗好耐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去到收翻嘅，咁但係即係啲業權問題咧就搞好耐都未搞掂啊，咁今次咧就終於話要去到即係目標去到收翻呢啲嘅寮屋區啦，你點睇咧？ 嗱，我覺得咧，而家嚟講咧，嗰、那個供應啊，房屋供應咧咁嚴峻咧，其實個決心問題，因為如果易做嗰啲咧，即係話冇乜大嘅問題嗰啲咧，先做曬啦，係咪？咁你頭先講個問題咧，就其中涉及即係嗰個業權之外咧，你要安置嘅問題。安置嘅問題都係㗎，因為你安置嘅時候又要揾啲公揾啲公屋翻出嚟，即係佢哋即係受影響嗰啲人。咁另外遷拆上咧，唔多唔少都有阻滯嘅。你睇好多遷拆都係最後都要褪嘅。咁呢啲咧，全部都係都擔心嗰個可唔可以如期完成咯？決心問題咯，我覺得嚇、有困難實有嘅問題咧。過往咧，因為困難咧，我就迴避。而家你面對困難，你又諗下點解決？呢、這個先係即係比較積極同埋即係正面嘅處事方法。 係嗱，頭先周崇明都提及過話，去到處理宗地咧都複雜嘅，因為都涉及一啲嘅而家現有嘅用途啦、業權啦等等嘅問題啦。咁而家政府都係話咧，會檢視一啲有房屋發展潛力嘅宗地啊。其實你覺得真係揾到出嚟用嘅宗地有幾多咧？ 其实佢都有啲数字嘅，其实系一定有，因为而家嚟讲咧，譬如话你讲系四十几公顷，咁都唔错噶啦，即系喂，点解你成个呢个皇岗口岸你褪出嚟二十公顷啫嘛？二十公顷系嘛？即系呢方面咧，等于即系提供咗即系以千计嘅单位。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系、是即而家嚟讲咧，即做到一定做，咁梗系要先后啦。因为你冇办法咧，即一下做唔到。如果你就算政府啊有钱啊，你每年咧突然间嗱，我哋而家讲紧即基建啊各方面咧就千零亿噶嘛。你而家突然间譬如话我有钱，我做三千亿，我都嗰、那个、那个市场都唔可以应付得到。咁所以咧，即最紧要咧，即每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是、有计划地咧。循序漸進去做，要睇到成果先。我覺得市民即係會覺得係政府做到嘢咯。 嗯，最後問埋你明日大嶼啊，咁而家政府就話唔會放棄明日大嶼願景。 本屆政府啫喎，淨係 本咁即係點啊？下屆政府再諗過係咪放棄啊？即係我諗佢暫時啦，暫時即係本屆政府都係唔會放棄明日大嶼。咁而另外就諗緊呢個融資方案啦。我諗其實大家都討論咗好耐，究竟點樣融資呢個明日大嶼啦。咁其實你見到即係政府有冇去到開始傾緊呢件事咧？ 嗱，我覺得咧，即係而家政府咧嚟緊啊，講就係嗰個即係做嗰個研究啦，係咪前期嘅研究咧？咁就想攞五億幾啦。咁其實咧，頭先你講過其中一環嚟嘅，因為其實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冇好深入嘅研究同埋一啲分析數據，有啲科學數據呢樣嘢要做咗，然後先大家知道究竟真係幾多錢咧。因為就算講動用即係明日大嶼咧，要用幾多錢咧，都各說紛雲。咁政府就有啲數據出嚟，佢都話好粗略嘅估算。咁我哋係需要比較詳細啲，因為你譬如成個填海用幾多錢，配套基建交通嚇、包括你即係好簡單，你連接嘅道路究竟係需要橋啊，抑或隧道啊，點樣走線啊，工程可唔可行啊，環保方面點樣做啊？呢啲俾街市要有啲資料數據嘅，你冇呢啲咧根本做唔到嘅。 好，時間關係，同謝偉全傾到呢度啦，多謝你嚇。咁啊，我哋市場時間都有啦，拜拜。